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，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，知否我也相信你、yeah、永远相信你、yeah。 自己深深的相信你，如像我信自己。